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夜间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您自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那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情感问题想在广播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把问题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探讨。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一位女孩子问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哈，伴侣之间是不是既能同享欢乐，也应该共同分担那些痛苦的事情哈。她说这就是我对伴侣、对夫妻、对婚姻关系的一个看法，但是我现在找的男朋友，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和我啊，能够共同分享快乐，但是呢，不愿意共同分享痛苦。有那么几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呢，是前一阶段，我父亲因为单位职务的一些问题，受到了一些调查，当时啊，家里边一下子就掉进了冰窟窿，家里边的人心可以说很慌乱，那我自己呢，状态也不好，我妈妈也一下子生病了。在这样的时候啊，我可能每次见到男朋友的时候呢，我就会掉眼泪，委屈难受，过去那种幸福的快乐的轻松的日子一下子就没有了。开始他还安慰我两句，后来呢他就不愿意安慰我了，再后来呢我们有约会的时候啊，他总是找理由，他总是说他有这事儿啊那事儿啊，甚至啊他还和他几个朋友一起啊跑到大连去旅游去了。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我家里这个情况你怎么还出去旅游啊，他说他早就跟人说好了要去钓鱼。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可能因为那段时间情绪不好，在单位呢就得罪了某一个领导，那段时间啊就把我做得特别顺手的事情让我从那个岗位上下来了，把我调到了另外一个岗位，我做事情啊做得很艰难，这也让我觉得很痛苦。所以呢回到家里，我也是总是觉得自己很委屈很难受，在这样的时候我是多需要他陪在我的身边啊。可是当他听了这些事之后，他总是说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在这之前吧，我们其实相处了已经快2年了，过去的日子轻松快乐，因为我家境很好，虽然我自己收入不是很高，但是父母还算是经济条件好，那我们出去啊吃喝玩乐，我自己呢也很少计较钱，其实我很少问他要什么样的礼物，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也不缺这些。他和我在一起也很高兴，都是听我的安排，我说我们到哪去吃，到哪去喝，到哪去玩，到哪去旅行，他都特别的开心。他呢父母的 经济状况很一般，他自己赚钱比我稍稍多一点儿，但是因为家境很一般，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比较现实。而我呢，总是跟他说，别想这些，怎么开心怎么过。过去我们俩关系很好啊，每天欢声笑语，他总是宝贝儿长宝贝儿短，可是我家里出一点点事儿，我自己出一点点事儿，他好像就退缩到一边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哈，其实伴侣在一起，是不是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如果大家只是能共同开心，而不能够共同的承担这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您说这个伴侣我还要他干嘛呀？ 我们平常不都经常说叫同甘苦共患难吗？ 嗯， 对吧？用这个来有时候来描述朋友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 嗯， 其实确实这也是夫妻关系当中的一个功能，或者婚姻的一个功能，就是在心理上互相支撑。但是这个呢，它有的时候会受什么影响呢？会受两个人互动模式或者某一方成熟度的影响。 嗯， 甚至还受到男女不同的处理问题的这种方式的影响。 嗯， 其实最大的还是那个模式的影响。比如说哈，两个人从谈恋爱然后到关系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形成的是一方特别关照另一方，另一方不用太多的在这方面做付出或者做行动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两个人谈恋爱，这个女方呢一直是一种这个比较被动，然后呢对恋爱中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不是那么的积极的去看也好或者去解决也好，都是由男方来做的。那么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同样女方也会处在这种状态，有点像我们说家庭教育当中的那个叫习得性无助，她并不会为此而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因为她已经形成习惯了，就形成模式了。这是一种。所以这位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你跟你男朋友一直以来都是那种你表现的，因为家境的问题有可能哈，就好多事情无所谓，也不太需要那种就是帮我想策略承担做支撑，好多事情我自己能搞定，不但这样，反过来呢我还能经常给他鼓励鼓气儿，然后帮他想办法给他宽心，是不是形成这种模式？如果形成这种模式的时候，一出现这种问题，一个是他也解决不了，所以呢他也就无意识的选择往外逃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模式的影响，他可能也会这么处理。 嗯， 这所以这是第一种可能，就是模式的关系啊。 嗯， 第二种呢，就是恋爱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成熟的。虽然那个社会心理学定义恋爱是说，两个人这个心理成熟到一定程度，产生的一种高级情感关系哈。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不是说准备的很好的时候才去谈恋爱，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责任心不是那么强，不能在对方关键的时刻给予一定的支撑，甚至是连陪伴可能也给不到，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就会伤心。这个倒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这个是关乎到这个个体成熟度和需要成长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有一些男性还挺男性的，我只能这么说，挺符合男性特征的，就是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真的特理性。他理性到什么程度呢？我原来遇见过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他要评估这事儿我帮不帮得上忙，他如果帮不上，他连情感的输出他也不做了，就是他太务实，帮不上 OK 算了，那我该干嘛干嘛吧，我要帮得上 OK 我就做什么，帮不上我还是就算了，这种是存在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来信的朋友自己去判断一下。其实有时候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去拿那个应该啊，或者是就得怎么样啊，这种道德层面哈，或者是这种认知层面的东西去评估啊一段感情，就特别容易。比如说他应该如此，他没如此，但是这种评估所带来的结果往往都不是特别好。 可不嘛，我们女生都会觉得哈， 对， 大多数女生啊，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找个男人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嘛。 对， 那我们最向往的那个爱情的状态，不就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男人过来啊，这个对我说，别怕， 对， 有我呢， 对， 是吧？ 是这样， 不用怕，不用害怕，不用掉眼泪， 对 啊，或者说没关系，哭吧，有我的肩膀呢， 对， 对吧？靠着我的肩，不会有事儿， 对，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对。 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不会说吗？这么简单的一个表现， 你不会吗？那不是曾经有人说过吗？我要一个男人，我不仅仅是共同和我能这个吃饭睡觉，这个看电视的， 对， 我要的就是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遇到委屈的时候，我受到欺负的时候，他能够在我的身边给我支撑嘛。 对，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女人女生，那我们就会觉得这就是我们想找的伴侣， 对 吧？ 对 对。 而且这也不难啊，这也没有要了你的命吧？ 是不难， 对不对？ 嗯。 怎么男人就是做不到呢？ 嗯、 对吧？怎么男人在遇到这个女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男人怎么就那么麻木呢？ 对， 你怎么就不懂？你要这样表现一下呢？ 对，所以这种心情我是特别理解哈，或者这种想法我也特别理解，想法也没有问题。但是人确实很多时候受这种关系模式的制约，这个制约的力量是很强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职场的例子哈，你想的很好，很系统，很逻辑，要跟老板谈加薪，但是你往老板那个老板台前头一坐，你可能什么都说不出来。说来说去好像没事了，走了。 嗯， 哎，这个就是这种关系模式给你的压力。 对， 让你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 嗯， 其实你说说一句关心的话真的那么难吗？不难。你说男人就说也能说，但为什么在那个情景当中他就说不了呢？ 嗯， 真的受关系模式的影响。这个很多结婚比较久的夫妻可能体会更深。 嗯， 比如说结婚好久没有经营，两个人索然无味了，那说个我爱你，有个亲密的动作都很难。但是你反过来说，那说一句我爱你就三个字儿， 嗯， 可能也就用零点几秒钟， 嗯， 就那么难吗？他就那么难，哎，他就说不出来。这个就是被这种关系模式给抑制住了， 嗯， 啊，他不会去讲了。这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呢，我刚才想给他的建议就是，第一个自己可以去了解。或者是看看到底是哪一种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当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尽量全面来看。当然情感的需求也是很关键的哈。全面来看什么？从时间上，从你俩经历的更多事儿上，看看他表现如何。如果这么长时间表现都不好，在所有的事儿上表现都很差劲，那我想可能你自己也就很清楚了。 嗯。 那如果只是这个事儿上他是如此表现，其他方面我们还都挺好。 嗯。 哎，那个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太着急用这种道德方面的东西去谴责那个人。 嗯， 可以聊一聊，谈一谈，可以表达需求。 嗯， 有的时候当我们，你比如说啊，假设啊他们家里出了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很要强嘛，可能一进到关系的当中的时候，又进到原有的关系模式了。 嗯， 表现的没事啊， 嗯， 无所谓啊， 对 啊没那么大碍啊。 嗯， 那男的一看，诶，没事哈，没那么大碍哈，啊，这就挺正常哈。 嗯， 那我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对， 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翻江倒海的那些东西， 嗯， 没有有效的传递给对方， 嗯， 有这个可能。 嗯嗯，好，谢谢董老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接下来还是一位女生，这位女生呢是点名邀请董如峰老师来回答一下她的问题哈。 嗯， 她说我和我的现在的男朋友过去我们算是认识也算是朋友吧，所以呢对于她的前一段的恋爱呢我是知道那么一点点的。过去啊他会把他和他前女友一起的自拍啊发在他的朋友圈里，我见过好几次了。那这样的话呢我呢就看到过他们的自拍，也对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了那么一点点了解，比如说他们去看音乐会啊，他们俩到哪儿去玩啊，他们什么情况下会有自拍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也会有那么几张照片哈，比如说他们还有一个什么烛光晚餐啊，都拍了自拍。现在吧，他和他的前女友当然分开之后，我和他好了，我和他好到现在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他当然把他和前女友的一些自拍早就在他的朋友圈里删掉了，可是呢我们俩在一起也有一些自拍他从来不发在他的朋友圈里，我心里就一直为这个特计较不舒服。董老师，您说我是直接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自拍发在你的朋友圈里，还是我绕着弯的跟他说，哎， 不在朋友圈里晒晒我们俩吗？ 嗯， 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计较这个问题吗？ 嗯， 男生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呢？他为什么可以发他和前任的照片，就不能发他和我的照片呢？ 这不是该不该计较的问题，这是已经计较的问题，就已经在计较了。先往自己内心里想一想，其实人有时候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恋爱关系哈，特别是容易进入这种比较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前任太多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你要跟人家比，各种比，你发了前任的自拍照了，为什么不发我的？对吧？那是不是一自然想到的是我不够让你去公开嘛，对吧？不够那么重要嘛？甚至还能想到你是不是防着什么呢？是不是防止以后出什么事儿？你看我们这个朋友圈里会干净一点啊？ 嗯， 所以他就会想很多。这个反映出来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自信，以及他在这段感情当中的感受，这个我认为是关键的。 嗯， 他可以去想一想，我在这段感情里边我自信吗？我获得了自信没有？ 嗯， 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什么？OK， 那么在这段感情里边我的感受是什么？ 嗯， 我感受到他的爱了吗？如果没有，是因为什么？我觉得他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把这个要不要发照片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启动器， 嗯， 当成一个提醒，就是提醒他来想想自己这段感情，哎，就 OK 了，不要去纠结那个照片的事儿。至于要不要说，我可以挺明确的给他一个建议哈。如果你的表达技巧不好的话，这事儿说完容易扯皮 啊， 就说不清。 嗯 啊， 所以这个先想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人确实是一段和一段感情，我们处理和表现的方式也会不 一样，对 吧？ 对， 也可能。嗯，比如说过去我的那段感情，我可能觉得，哎呦，那时候我还不够那么成熟。 嗯， 我可能那时候怎么就这个，比如说很轻易的就把我和恋人之间的照片我都晒出来了。 嗯， 到有一天分手了，我还觉得怪尴尬的，我还得一张一张都给删了。 对。 那么现在呢，我干脆我就不晒了。 对。 而且我发现我这个朋友圈里也没有几个人，大家都晒这个和恋人之间的照片嘛。 对。 我们之间感情好就是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晒啊？ 对。 就是人的想法会有变化。 是的，是的。 是吧？ 嗯，有这个可能。 对。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我当然是希望借这样的说法来安慰这个女生。嗯。希望这个董老师的这番回答真的能够解开你心里边的这些结哈。 嗯， 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嗯，她问到的问题，她说那个我想问一下，嗯，我已经结婚了，结婚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俩呢是属于在婚前就说好的不要孩子的家庭，但是啊，我发现结婚以后半年以后，他就开始对我有各种各样的嫌弃。比如说他就会觉得我穿衣服穿得不妥，长相又如何如何了，甚至他觉得我的发型啊什么各个方面都不满意，总而言之是外貌。我们结婚比较匆忙，应该说我们在认识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结婚了，我们在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已经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了，在那之后啊，我觉得我们是缺乏了解的。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对他的很多事情，很多心里的想法都不够了解。而且呢，他也说过这个话，他说也就是觉得我和他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就赶紧结婚了，也是因为周围的人还有他爸他妈的催促。其实要不是这些人的催促，他真的也不想那么早结婚。那么现在呢，他逼着我做什么呢？他逼着我去做一些医美，比如说我是一个单眼皮，他让我去做成双眼皮，而且呢他认为我的齿形不够好看，他让我去把牙齿整形。我都这么大了，我并不想戴着牙箍，而且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眼睛不好看，化一化妆眼睛还是挺漂亮的，我对我自己的形象从来没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结婚以后他会对我的形象如此的不满意，可是这些东西如果我顺从他，我就会不喜欢我自己，如果我不顺从他，他总是带着挑剔来说我。我有朋友告诉我说，即使我去做了改变，他还会挑剔我，是吗？ 嗯，有可能。 嗯， 这是有可能的。有这么几个原因，他自己可以去分析一下哈。 嗯， 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有一个叫亲密关系的原因，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距离远近是不一样的。 嗯， 啊，比如说有的人就像两滴水一样，可以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很近。 嗯， 有的人就像两棵树， 嗯， 那彼此独立又能彼此关照。 嗯， 那当然这个可能是更好的。那还有人像刺猬， 嗯， 那远了想近，近了就扎。 嗯， 哎，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相处，所以挑剔的潜台词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想让你跟我太近， 嗯， 啊，我不想去更多满足你的情感诉求，因为你情感诉求多了，我们的互动多了，不就近了吗？ 嗯， 近了我不舒服，其实并不是你不好，但是我没法这么表达，我就用这种挑剔或者愤怒的方式来保持我跟你的有效距离， 嗯，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其实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这个过日子也好，谈情说爱也好，哪有对错这么一说呀？ 对， 也没有好坏这么一说，都是很主观的一个标准。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好多东西变得可挑了，可讲道理了，那一定有个东西少了。 哦， 有一定有一个不那个东西是本来是不可挑的，两个人满意就行的。 嗯，对，对， 哎，一定是那个少了，就是亲密的互动，甚至更深层亲密的互动。 嗯， 如果这两个方面有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开始变得互相看不惯， 嗯， 开始互相挑剔， 嗯， 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深层的原因，不要在这个表层上挑剔做文章，那就成了互相讲道理争对错，永远没有完，也永远没有对错了。 嗯，您说的太对了。 嗯， 当开始相互挑剔的时候，其实作为伴侣都是挺敏感的， 对， 而且是很不舒服的， 对， 是觉得你怎么看我哪儿都不满意啊， 对， 是吧？ 对， 你虽然给了我这样一些建议，你让我去整容，啊，或者说你认为我太懒了，你说那个你应该去锻炼，或者说，你怎么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啊？你也学学别人，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和他。我们其实担心的可能也是这一点，就是没那么亲密了， 对， 他才会这样挑剔我， 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先放下表面他的这些挑剔， 对， 我们先来想一想，怎么样让我们恢复那个亲密？ 对对对， 我们不再亲密了是什么原因？ 对对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亲密减少了的时候，挑剔就来了嘛， 嗯， 开始讲道理了， 对对对，嗯 嗯。 嗯，那么这个情感和身体上的亲密，特别是情感上的这个亲密哈， 嗯， 这个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保持呢？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只结婚有两年的时间， 嗯嗯， 只结婚有两年的时间，这个亲密就出现了问题哈，情感上的亲密出现了问题， 嗯， 这个有可能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挺多的，有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共性的问题就是， 嗯，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独立性没了， 嗯， 个人空间没了，由于独立性和个人空间的丧失，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特别别扭， 嗯， 各种纠结，就是也会出现推啊挑剔的这种东西，其实是为了争取个人空间，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一致性高了， 嗯， 就是两个人的节奏啊各方面一致性高了，但是这个一致性高只能带来短暂的比较好的体验， 嗯， 觉得两个人太默契了，也就一年半年的这么个光景，过了这个光景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哇，还得符合对方的期待，个人的空间啊想法都没有了，他会觉得是种制约， 对， 是种束缚， 嗯， 哎，他也会变得没有意思，如果不闹， 嗯， 如果不吵啊不闹，婚姻就会变成索然无味的那种形式， 对 啊，两个人就这么下去了， 对， 也不好，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共性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真不学相处的技巧， 嗯， 而相处它真的是需要技巧的。我记得原来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过哈， 嗯，对对对， 最好的时机就是热恋的时候， 对 啊，热恋的时候互相学一学，哎，然后两个人更好的相处，把这种感情它能延续下去， 嗯， 要不学的话，回头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那个热乎劲儿一过，东西肯定是变凉， 嗯，对 啊，我觉得跟这三点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再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些个性的关系了，比如有些人他其实对婚姻的这个看法，或者对亲密关系的感受能力， 嗯， 爱的能力，他可能本身就不是特别的足备， 嗯 啊，那么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要么他就感觉不到爱，要么他就感觉特别累，反正体验不是特别好， 嗯， 啊，体验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的人会反过来修整自己，但有的人会把这些东西全都推到另一半身上去， 嗯 啊，不担这个责任， 啊，嗯，在我的这个后台上，我又看到有一个问题哈， 嗯，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位女生问的， 她是说她的这个男朋友啊，他们并没有结婚，她的男朋友吧就是特别爱调侃她，她做的任何事情她的男朋友总是没有一个正面正向的一个鼓励哈，比如说你怎么能笨到这个程度呢，比如说你的脑回路也就是如此吗，等等这些，打个游戏她都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打游戏的人，你这种人还来打游戏啊等等，他都是笑着在说，但是他好像就是很喜欢调侃我，这样的话吧我就越来越不习惯，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觉得在他那儿什么是被肯定的呢，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还会爱我呢？ 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对方互动。可怜的在哪儿呢？可怜的是对方真的认同了别人跟你互动的方式，进入了那个系统。 嗯， 你一旦进入别人的这个系统，你就开始反过来叫觉察也好，或者评价自己也好。 嗯， 哎，我这事对吗？是不是他说的就是对？是不是我哪儿不好？ 嗯，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调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调侃的背后是没法面对情感，就是一个人没法很好的面对自己的情感、情绪感受的时候，他可能会发展出这种调侃类幽默，就类似于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跟对方互动、 嗯、啊、哦、 俗话有时候还叫打哈哈之类的， 对对、 啊、 是的， 对吧，贫啊、嗯、就类似于，所以这个来信的这位朋友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嗯 啊，他在调侃你的时候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啊，你不用去定义你好你坏，你只需要知道对方他可能对你有一些情绪情感，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 他不会表达， 对 啊， 就像什么呢，你这个容易发生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就是十二岁以后、 啊、嗯， 十二岁以后男孩喜欢女孩老招人家， 嗯， 对吧，把人招的有情绪了， 嗯， 哎，他可能还觉得挺满意，他不会追， 嗯 啊，因为情绪反过来就是情感， 嗯， 有情绪就代表有情感嘛， 对、 哎、所以他可能老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来信的这位朋友你就不用去往自己身上扯， 嗯， 你就知道是他感受自己的情感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有问题。如果你当时当下情景你能够捕捉到你的男朋友哈， 嗯， 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情感，你可以告诉他， 对 啊，你比如说，哎，你是不是又不好意思啦， 嗯， 哎，你是不是又生气啦， 嗯， 哎，你生气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对吧，你帮他说出来，慢慢的话呢你就不用接他这个招了 啊、 哦、啊，要不然久而久之你会被他定义的 哦， 嗯， 好，这是让我们知道了哈，他的那个贫嘴和调侃背后的一些真实的含义，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心理负担了。 没错， 看来不是我们笨。 对对对，那我们不去迎合的时候，对对方也是在提供帮助啊。 对对对，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提起他，我们的距离就变宽，欢颜上他们俩携手走完红地毯，你用力鼓掌，眼里有种奇异的光，你们之间的事不曾听你讲，我有一种预感，这缘分翻了几番，曲折而辗转，我已经当作你是终站。假如你的幸福来自他的美满，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该庆幸是他没有眼光，假如你的幸福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广播节目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也可以在新浪的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新浪微博可以留言，留下想和我们互动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看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呢性格大大咧咧，不是别人说的那种很温柔很仔细很体贴的女生，但是我觉得呢我的个性也有可爱的地方，特别是我爸我妈他们一直都觉得像我这样很好，不要像小女生一样唧唧歪歪。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一开始我觉得男朋友也是挺欣赏我这样的，我从来也没有伪装过，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交往了3个多月之后，他主动的提出了要分手。他对我说他喜欢女生温柔一点体贴一些，他说有的时候他压力很大，他希望一个女生能够更多的去体谅他，最重要的是比如说女生能够帮他在他饿的时候给他订好外卖等等这样一些事情，比如说在他有点不舒服生病的时候主动的帮他买药等等。我觉得很奇怪，我是懂得体谅别人的，但是这些小事呢我确实可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女生要去主动做的。他跟我说过之后我也会去做，可是在我表达了我愿意在他说过之后这样去尝试，他说我的本质就不是这样的，他不想压制我，他说还是让我保持我的天性。我就想问一下，我这样的女生真的是大多数男生都不喜欢吗？大多数男生都是喜欢那种可以给男生订外卖买药的女生吗？我开始对我自己有怀疑了，长这么大23岁第一次开始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好女生吗？ 开始产生自我怀疑了是吧。我先要说一点，就是性格大大咧咧啊，比较外向啊，热情奔放，不太注重细节，跟是不是订外卖，是不是能够在男朋友病的时候帮他去买药能不能嘘寒问暖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并不是说这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就不能去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个方面不要去建立这种链接跟认知。人的这个性格不是那么容易被描述和定义的。 对。 它有很多的变化性。不同关系不一样， 然后不同情景又不一样，每个人的不同时期还不一样呢。所以先把这个标签撕下来，要不然的话给自己啪贴一个是不是好女孩的标签，这个影响是挺大的啊。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这个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吧，就是是不是给他订外卖啊，还是怎么着？这里边可能透露出来的是，我觉得我能够觉察到的，或者能够提醒他的，就是你们之间的情感上的互动多不多？ 嗯， 有可能，因为我据我了解，就是这类女性的这类这个类型的女孩子，她有的时候情感不是不够热情，够热情，但是她可能不会在男朋友身上特别用心，有的时候会马马虎虎的。 嗯， 确实有这一点啊，自己也不是很在意，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对别人的感受啊也会无意识的不那么在意跟忽略。 嗯， 哎，所以这个倒是我想提醒他的啊，以后哎跟男朋友在一起互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往这方面多注意一点，就是既不要就标定了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我就怎么着，也不要反过来说自己的性格怎么就不好，这两个都不要。 嗯，但是她现在和男朋友的这个关系可能也就这样了，对吧？就是这个男孩子已经很明确的， 对， 这个男孩子提出，也许有这个男孩子自己的一些原因。 对对对， 比如说可能他之前的女朋友可能很体贴他，细小之处都做得很好，让他难以忘怀，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和现在这个大大咧咧的这个女生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啊。 对，这个是这样的，如果结果是既定事实不可改变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想减少这种分手所带来的一些伤害的话，还是要对分手的原因有一个了解，情绪有一个抒发。当我们知道真正原因的时候，伤害会小很多，而不是盲目的贴一个标签说哎呦我是不是就不是那种好女孩了，我这种类型的是不是就不怎么着了，哎，不需要这样。还是我刚才提醒的那个，就是有可能在，因为他们只有三个月嘛，对吧，在这三个月的互动当中啊，还没来得及顾上关注对方的那么多细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多女孩子挺享受前三个月或半年的，因为那时候是一般都是男孩子追女孩子嘛，那是恋爱高峰期，在那个时候女孩子会被捧得像这个 小公主 一样， 对， 她就会比较自我，比较会享受这种状态，而不太顾及到别人，所以千万别给自己贴那个标签。不管你是比较那个闷的，不是那么热情的，还是又比较强势的，或者是比较尊重秩序的，不管你是哪类人啊，其实你很多在感情当中的事情，你都是可以做的。不影响。 一位女生说：“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父母的问题哈，我父母从小。”我就知道他们俩的感情不是很好，那我父母呢是属于那种不吵架但是家里边阴云密布，我妈妈经常是眼睛红红的肿肿的，估计是在卧室哭过的，然后做饭的时候一言不发，做好了饭把饭端上了饭桌，她自己就回到卧室去睡觉了，或者是躺在那儿，可能没有睡觉，下一次出来的时候眼睛依然是红红的。我父亲呢也就是坐在餐桌上沉默地把饭吃完，然后摔门就出去了。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一般来说，我想安慰妈妈，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安慰起，慢慢的我也就不安慰了。我是属于默默地把饭碗收拾了，然后去洗干净，自己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就开始掉眼泪。青春期时候，掉眼泪掉得更多，我也不知道我哭什么。那时候就是觉得我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呢，我还不如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呢，这就是我的成长经历。现在呢我父母依然是如此，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分开，还在同一个家庭中。母亲呢是动不动还会掉眼泪，但是现在好像岁数大一些了，感觉母亲倒是比以前稍稍开朗了一点，还会和其他的姐妹们出去玩，自己呢有的时候会撇下我父亲单独的和其他的他的女伴们出去旅行。我父亲呢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情趣的人，也不太爱说话，在我这个年岁当中这样的父亲几乎很少， 我们是城市出身的，我的同学的父亲大多数都把女儿当作小公主，而我父亲呢，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连话都说得很少。我已经到了要谈恋爱的年龄了，可是我找的男生，我就会发现我特别怕男生闭嘴不说话，男生一闭嘴不说话，我心里就开始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找到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可是那种说话不停的男生又没有什么深度，我和这样的男生交往过，我又觉得这种男生啊，其实无非什么事情都是放在嘴上。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的心结，我觉得我的心结还是来源于我的父母。我该怎么看待婚姻关系、男女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也是特意要问一下董老师的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问题有难度。 有一些难度，但是这里边能读到很多好的地方，比如他在觉察、反思。然后他既想找一个不那么冷、爱说的男朋友啊，这个是源自于家庭的影响，但是他又受不了这男的说半天没什么内涵。这个是他自己的认识。所以你看他对婚姻的认识里边有两部分了。一部分是对父母的影响，一个是有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了。这就是个好事儿。那么剩下的呢，他真的是可能需要去对父母的这个婚姻模式以及对他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感知，或者是做一个梳理，这样会减少父母这种婚姻模式对他的影响。我想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边给他一些建议，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如果 OK 的话，他可以去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参加一些类似的这种。现在我那天了解到有一些团体还挺好的，但是这个需要他自己在网上找一找。比如说都是类似的啊，都是类似的朋友在一起可以交流交流感受。只要你把这些交流出来，然后你的情感得到了释放，你又能得到很多不同的角度，这个问题慢慢的就被你意识化和解决了，他对你的影响就不是这么大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的父母的关系对孩子影响特别严重，是吧？ 对。 但事实当中你发现它不是那么严重。这个可能有时候被我们过度强调了。 放大了。 因为很多，我发现很多小的时候父母关系特别好，家庭特温馨的孩子，长大了婚姻不一定幸福。而小时候呢，各种磕磕绊绊，各种不好的经历，那长大之后婚姻也不一定不幸福。所以要把这种相关性，它没那么高，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给过度的强化。因为你过度强化的时候，你就会从你现在的情感的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这种影响。这个可能是真正影响的所在。所以我们就给他这两个建议。第一个，弱化这种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去参加一些团体或者看一些相关书籍，增加自己对这方面的了解。第三个呢，有一些情感需要抒发。他们家庭里边很明确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情感跟情绪。这不流动。个人跟个人，每个人之间的界限是僵硬的。情绪出不来。所以呢，他也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出来，这块有可能需要借助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了。帮着他梳理和把那个情感释放出来。情感出来之后，认知就垮台。你比如说我们长期固化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还影响我们的生活或工作了。那个认知后边一定是有一个情绪情感，就是有个伤痛。只要那个伤痛被看到、被关照到、那个情绪情感释放了，这个认知自然就没了。他就虚了，慢慢的自己一注意就改过来了。他的好处是他有自己的判断。他有自己的认知。他又能找我们来帮忙。所以问题不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说，我追女生追了已经有快两年的时间了，女生和我是同一个单位的，女孩子过去呢一直都没有答应过我，她知道我是喜欢她的，不仅她知道，其实周围好多好多的同事都能够看得出来哈。我呢追求她呢也追求的有点没皮没脸，其实最早追她的时候也是知道她有一个异地恋的男朋友， 可是呢，我就是觉得异地恋可能不长久，所以我坚持在他身边去追求他。他当时呢是拒绝我的，后来慢慢的他真的和他的男朋友吹了。那么大约呢是在半年以前，我追求他的时候呢，他也就开始答应我吃饭啊，和我出去单独的约约会啊什么的，也算是就做了我的女朋友了吧。但是也就在两个月之前，他告诉我说，相处下来他认为我和他是不合适的，我们还是做回好同事吧。以前追他的时候吧，我是特别有信心的，我每天去上班我都在想这件事儿，除了做好工作就是怎么样能追好他。但是这次真的打垮我了，这次是因为他已经做过我的女朋友了，然后他告诉我说我和他不合适。我现在就是上班没精打采，生活没有了目的，没有了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还可能去挽回他吗？我该怎么办呢？ 对，你先不说挽不挽回啊，你经历这件事情你肯定会经过一段低落痛苦期嘛，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不甘心，比如说刚才问的那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还能再挽回他吗？是吧？不甘心，当然有时候还会很痛苦，有时候还拒绝别人的劝说呢，啊，别人说什么都不行，啊，自己情感上还不能接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跟他说的是，一边你要认识到这是个很正常的过程，一边其实你如果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不合适吗？两个月可能还有好多地方有误会啊，或者是还有机会，那你就再去争取嘛。我是挺鼓励这个爱情当中的这个竞争性的。 嗯， 你喜欢，你看人家原来有男朋友，异地恋，对吧？你喜欢你就去追了，我觉得这个挺好，勇气可嘉的啊。 嗯嗯 啊，然后你处了两个月，人家发现不合适，然后你就一下就被冲击了一下，这也正常。 嗯， 都会被冲击。再坚强的人，在爱情面前也得乖乖的。 对 啊，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你。挺正常，没什么问题，不要在这块儿多担忧。第三个就是，如果你还有力量啊，就是这个冲击没有把你打垮，还有力量的话，你可以再去追嘛。 嗯、 你可以问哪儿不合适嘛， 嗯， 对吧？你觉得不合适，我可以改。你比方说，你觉得合适，我可以改，然后这就热闹了。所以说，你如果还可以，还想这个女孩子，还想跟她在一起，那你就再追。 嗯 嗯，这个是可以的。 嗯 嗯，别轻易被打垮。 对， 嗯 嗯。一位男士说，结婚三年的时间，夫妻关系就越来越糟糕了，想问一下董老师该怎么办哈？我们的孩子呢还不到一岁，但是呢我老婆这个人啊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娇气的，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家买了房，他们家出了这个房款哈，那我们家呢出的是装修款，然后再加上买车啊，还有这个订婚啊结婚啊这些花销吧。但是他觉得吧，他家出的多，我家出的少。为这件事情呢，他就在我面前、啊、特别的有那种优越感哈。那么这个最近呢，他父母啊又赞助我们买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首付当然是他父母出的，但是剩下的钱呢，就是我们俩要去还的。他啊就是觉得我们家在经济上不如他们家，所以呢，在家里边。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听他的，他说很多很多话，如果我有些话忽略了没有听，那他就会一直在数落我，一数落就是数落半个小时以上。包括像对孩子也是这样的，他觉得我对孩子的很多做法他都不认同，他更相信他的那些姐妹们教给他的啊、应该怎么样带孩子啊，应该怎么样养育孩子啊，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在教养孩子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在家里边吧，我是越来越不太想说话，越来越不太想和他搞好关系。我家经济条件是很一般，他呢也都知道，这婚前都知道的事情，到婚后为什么这就变成了我的短处呢？我不说话，他就讨厌我，他就会急，他会高声的跟我说话，有的时候都会把孩子吓着。我要刚高声跟他说两句，他就会压制我，就会拿出他的那种优越感来。这夫妻关系啊，不知道该怎么经营。 不太想过了，董老师。 你一开始跟他在一起，跟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你家条件一般嘛，是吧？ 嗯。 那时候他选择跟你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那时候他喜欢你的是什么呢？结婚之后，你不能让你当初被喜欢的这个品质啊，被问题掩盖掉。 嗯。 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如此，就是两个人就在问题上较劲，其他方面都看不到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逻辑也适用于他这个关系。你看哈，一般这个太太很叫嚣， 嗯， 很挑剔，很霸道。除了就有一部分太太确实天生真的是如此哈，但是多数太太在爱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才容易如此。 嗯， 所以你们两个不要把问题和焦点定义在那个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优越性上，那个其实在夫妻感情里边你说存在吧，存在，但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互动特别好的话，互相特别感受到爱的话，那些都不是问题。女的才不会老提那个东西来去打击你呢。她为什么打击你呢？她一定是受到打击了。那她在哪儿受到打击呢？女人一般就会在不够爱我上受到打击了。他刚才讲你们两个声音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大，就是你一波高过一波，是吧？我不说话了还不行，我说大了还不行，那不这不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吗？就是你不够爱我。 对， 我要的是爱，你不给我。但是这个这位太太呢，她也不会表达，她只能拿什么来表达呢？拿你，她知道你这块短处吗？只能拿她的长处来打你的短处。你看彼此多了解啊。那潜台词其实就是爱的不满足。所以先生，你从这个方向去下功夫，爱太太，她是你太太，你自己心里要先把这个经济上矮人一截这个给弄走。要不然你会为了达到这个平衡，在婚姻内保持自尊。这个自尊一出来，你这个爱表达的就少了，你要地位。你可能还想要人家屈从于你，你可能才觉得这个平衡找到了。你可能会觉得在婚姻里边我要有一定的决策权、掌控权、发言权，你觉得这个平衡才找到了。其实有时候是不是想一想，是我们自己在找这个平衡呢，而不是真的太太那么在意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它会同时发生，因为你在这上面在意找平衡，所以太太就拿这个事儿来打你。 你说的对 啊，就一打一个准嘛。 对呀、 但是底下那个爱就没了嘛。 对，可不吗？ 对吧？所以往下走一层，从爱上下功夫。 就 OK 了。结婚才3年的时间， 对 对, 对， 宝宝还不到1岁，其实婚姻关系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哈。 对的， 而且刚刚结婚的这几年又有了宝宝，是不是确实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集中在这几年，是需要被理顺的？ 没错， 是吧？ 对。 也是一个一地鸡毛的这样一个阶段哈。 是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的前女友已经分开10年了，老师，这10年我没有再爱过其他的人，我总是觉得除了前女友我谁都不会再爱了，但是前女友早就嫁人了，而且还成了孩子的妈妈，我见了前女友一面，觉得我也不可能和她在一起了，可是我就是还爱着他，怎么办呢？ 见了前女友觉得不可能在一起了，但就是还爱着他。其实这个就是在内心里没有做分割。一般这么长时间哈，它会产生一个叫附带获益。 嗯哼， 就是我这么长时间不愿意在一个所谓的问题当中走出来，那一定是我需要这个问题。那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问题了哈。你可以这么问自己，我这么多年没走出来，是不是我需要这个问题？那我需要这个问题，我需要他什么呢？这个问题这么一直陪伴我，他给我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你能想到我为什么需要他，那个好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他的真正这么长时间还跟着你10年放不下，他就慢慢浮出水面了。人有一个隔离的本能，也就是遗忘本能吧。一般情况下3年5年甚至1年半年他就慢慢的会忘掉。这样人才能发现新的东西啊，才能往前走。但是这么长时间你还忘不掉，我相信一定有他自己内在的需求。这个是需要他自己去思考的。比如说原来我们有的案例就是为了不找第二个这个女朋友或男朋友。 对。 我就不走出来。 对。 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会发现慢慢的他就会感觉这种暗恋。比这种实质的恋爱要美得多。他在这种感觉里边挺享受的。 对， 他也不往外走。 嗯，虽然很痛苦，但是也非常享受。 习惯了，反正是 啊，对， 也是一种习惯，所以他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问题， 嗯， 看看有没有启发。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今天听到的就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和大家分享这些情感问题啊。您如果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发到今夜思语时我们的微信公号中，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该给你怎样的快乐，你说爱就够了，才为了你想变成安定的男人，你又说不想等了。你承认爱总是让你矛盾，不相信失手是唯一可能，最美的一部分是你曾经为爱可不可能，爱已是真，可不可能，幸福已褪色。这该给你怎样的快乐，你说爱就够了，才为了你想变成安定的男人，你又说不想等了。你承认爱总是让你矛盾，不相信厮守是唯一可能，最美的一部分是你曾经为爱死于生，可不可能，爱已是真，可不可能，幸福已褪色， 可不可能， 你情该给你怎样的快乐，你说爱就够了，还有一则该给你怎样的快乐，你说爱就够了，还有一则该给你怎样的快乐，你说爱就够了，还有一则该给你怎样的快乐，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